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钢琴家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钢琴作品，曲目有升 F 大调夜曲、E 大调忧郁练习曲、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、降 D 大调雨滴前奏曲、G 小调第一叙事曲、C 小调革命练习曲、D 小调前奏曲、升 C 小调幻想即行曲、降 A 大调英雄波罗乃兹舞曲、降 D 大调摇篮曲、降 A 大调离别圆舞曲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